味翻天，耶！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在今年的下半年啊，有一部作品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是也获得了不小的关注度，这就是 Silverlink 公司推出的十周年纪念原创动画测车搭档。虽然也有过笨蛋测验召唤兽、魔法少女伊利亚、悠哉一城大王这样超人气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像农林、田中君如此懒惰、正宗君的复仇这样普通当中略带有趣内容的作品。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Silverlink 并没有像动画工坊、 GC Staff 等动画公司那样不断地推出大人气的热门作品。不过在细数这十年的历程当中，所讲述出来的那些作品，听到名字之后，也许大家会不止一次的惊讶到，原来这是 Silverlink 制作的呀。那么这期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 Silverlink 创立的初期，来一点一点的回归 Silverlink 这跌跌撞撞却值得纪念的十年吧。那么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今年的十周年纪念原创动画测车搭档的片头曲 Heart to Heart。 咱们先来说说创立初期的 Silverlink。Silverlink 呢是原动画制作公司 Frontline 的制作部部长金子义人于2007年12月成立的。成立后的 Silverlink 由金子义人担任制作部部长，他凭借着广阔的人脉，也为建立之初的 Silverlink 拉到了第一批外包业务，主要的合作对象是 Shaft、JC Staff 这样的大牌动画公司。在2007年末和2008年一年就制作了动画《魔人侦探脑齿念罗》，还和 TMS 共同制作了动画《恶作剧之吻》，和 Bones Telecom Animation Film 共同制作了动画《二十面向少女》，还制作了动画《西洋古董洋果子店》，和动画工坊共同制作了动画《炼金无双》。这些动画虽然没有在当时产生巨大的人气效应，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Silverlink 扎实的作画基础，所合作的动画质量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也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但是从这些共同合作的制作方式来看，缺乏主创团队的 Silverlink 依旧无力单独制作动画，更别说是原创动画了。在2008年 Silverlink 接下了另一部动画 EF A Table of Melodies 的外包制作，而且凭借这部动画收获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监督大沼新。虽然这次也是合作制作的方式，但是这次合作基本上已经在以新房照之为中心来进行了。和新房照之关系密切，同样在 Shaft 的大沼新也正是因为想要向演出的职位发展，所以他请求新房把这部作品的监督工作交给了自己，这也让大沼新凭借本作一战成名。A Tale of Melodies 作为大沼新的监督出道作，用惊艳来形容也不为过。即使在优秀作品如火山爆发般的2008年，也可以算作是难能可贵的作品了。但是大沼新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监督，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反倒是本作的监修新房照之得到了大家的瞩目。所以大沼新作为一个优秀的动画制作者，在 Shaft 基本上会一直被新房照之等知名人士的光环所掩盖。之前在从事悠久之翼的协力工作中结识大沼新的金子义人看出了他被埋没的才华，于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大沼新考虑到现状之后，也同意了金子义人提出的请求，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来到了 Silverlink。 之后进入2009年后的 Silverlink 又和 Sunrise 共同制作了动画《黑神》，然后便迎来了独立制作的处女作《游魂 Kiss on My Dainty》。虽然是改编自同名的 Go Game， 但是动画后也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但是优秀的制作质量也依旧得到了原作游戏粉丝的好评。这作为第一次尝试独立制作动画的 Silverlink 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了。当然作为优秀的动画公司来说，这一点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什么。 Silverlink 也在这一次尝到甜头之后蓄势待发，一方面继续沿袭着共同制作的老本行，另一方面呢，也在独立制作方面厚积薄发，先后与 Shaft 共同制作了知名的作品《花物语》，与 Studio Parrot 共同制作了动画《梦色蛋糕师》，与 AIC 共同制作了动画《猫院三角恋》。这些动画不仅让 Silverlink 的名气不断得以提高，也为之后的一部名作打下了基础。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花物语》的片头曲《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いつも通りのある日のこと、君は突然立ち上がり言った。 对于 Silverlink 是一个值得铭记而且无比幸福的一年。在笨蛋测试召唤兽中， Silverlink 首次参与了制作委员会的出资制作，这也是继处女作游魂 Kiss on Man Dancing 之后 Silverlink 第二部担任独立制作的作品。在这部作品当中啊，担任监督的大沼心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个人的演出风格、独特的分镜手法还有监督特点，在这部作品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木下秀吉、吉井明久、 FFF 团等角色的性格也塑造得非常鲜明，甚至到现在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如果不考虑销量还有原作的话，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无比成功的作品了。有了这部作品为 Silverlink 打下巨大的人气之后，2010年 Silverlink 又和 Shaft 共同制作了另一部作品荒川爆笑团。尽管标题上打着爆笑两个字，但是在看过之后却发现本作比起其他的搞笑番来说，搞笑程度还是略微弱了一点。不过在看到最后才发现，本作想要表达的观点其实并不在爆笑上。男主角小昭从一个现实的社会人变成了电波系，荒川河岸上那些村民的日常生活还有各自的感情，自称外星人的小山所表现出来的孤独感，村长为了拯救河岸村庄不被拆迁而做的默默努力，所有的一切都能让大家感受到这部作品其实在讲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理想乡中笑着笑着就感动落泪的故事。而2010年的另一个值得标榜的作品，就是 Silverlink 和 JC Staff 共同制作的超人气作品《魔法禁书目录》的第二季，这也让 Silverlink 学习到了如何把控好热门作品续作的经验。2011年 Silverlink 现学现卖的继续独立制作了笨蛋测试召唤兽的第二季，而大多数人对于笨蛋测试召唤兽第二季的评价还要高于第一季。虽然对于原作小说的粉丝来说，原作可能要比动画精彩很多，但是第二季依旧延续了第一季优秀的制作质量，甚至比起第一季来说还有所提高。唯一不足的就是大沼心对于原作的随心所欲修改，导致了一些原作党的差评。不过能够看到笨蛋测试召唤兽这样的人气轻小说作品动画化，也算是了了原作党们的心愿了。当然了，对于动画公司来说，制作一部动画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获得经济上的效益，而笨蛋测试召唤兽动画化的销量和原作的销量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第一季好歹过了二期限，而第二季只是勉强收回成本，而大沼心监督也因为这部动画开始被冠以 BOSS 监督的戏谑称呼。2011年呢，还有一部 Silverlink 独立制作的动画 C3 魔方少女，依旧担任监督的大沼心在这部作品当中用反差萌作为整个作品的主题。在经过前两季笨蛋测试召唤兽的洗礼之后，以卖萌加黑化的交叉快节奏方式把整个故事讲完。相比于新房照之，作为其徒弟的大沼心在本作当中少了一点清新的文艺，而用卖萌来展现出自己的风格，稍微商业一点的设定也很容易被观众所接受， 能够和大沼星的电波对上的话，这部作品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笨蛋测试召唤兽第二季的片头曲，你加迷加我一起 jump。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关注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了。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片花过后是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稍后回来。 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

改编自漫画的本作动画依旧是以大吉为第一视角，着力表现出了大吉和凛两个人磕磕绊绊而又甜蜜温馨的生活。轻松惬意的故事配上优美的 BGM， 的确可以给大家带来十足的治愈感。白兔堂的动画制作虽然说小有瑕疵，但是整体非常有诚意，既保持着舒适温馨的氛围，悲伤感慨的地方也让人哀而不伤。本作给观众们带来的对亲情爱情的感动，还有对人生的感悟，都值得永远铭记。来听白兔堂的插曲《分别》。听完了这首《分别》，我们再来说说飞速发展时期的 Silver Link。 从2012年开始啊， Silver Link 开始走向了独立制作动画的爆发时期。单看2012年一年， Silver Link 就有四部独立制作的动画，这也创下了 Silver Link 之前的记录。在这四部独立制作动画当中，除了黄昏乙女、失忆幽灵略带有一点点灵异的主题之外，剩下的三部恋爱随意链接、千岁 get you、 就算是哥哥有爱就没有问题了对吧，都是围绕着少男少女们的学员还有日常生活来展开的卖萌作品。而且通过黄昏乙女还有就算是哥哥这两部作品， Silver Link 也将萌系动画当中的元素发挥得更加游刃有余，似乎有了一点走火入魔的意味。在这一年当中， Silver Link 仅有一部合作的动画，就是描绘战国历史主题的 Brief Ten。 当时间来到2013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意料到一部横空出世的魔法少女伊利亚，让 Silver Link 瞬间成为了月厨们标榜的超人气作品。同样是大沼新担任的监督，这一次他完全放开了手脚，把魔法少女的主题演绎得天衣无缝，简直是被称为化腐朽为神奇的经典作品。其中的战斗动作场面也是让人叹为观止，无论是镜头的运动还是人物的特写以及特效的渲染，都高于 Fate 系列正传作品一档。作品当中各种燃得飞起的战斗，其展开一点都不比主打战斗的王道热血作品差。而诸如卫宫侍郎等 Fate 正传当中的经典角色出场，更是让月厨们高潮迭起。 除了这部超人气的作品外，同年还有两部作品也让 Silver Link 的名声再次得到了提高。这两部作品呢，就是描写校园日常的《我不受欢迎》，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还有《悠哉日常大王》。《我不受欢迎》呢，属于日常搞笑的校园题材，这部作品也是大沼心担任监督的。除了黑木智子这个角色比较新颖之外，剧情节奏感似乎又回到了笨蛋测试召唤兽上了。前期的剧情是高潮迭起，本以为后面会有惊喜的转折，但是大沼心又一次让观众们想多了。虽然这部作品称不上是烂尾，但也只能说是平淡无奇了。另外呢，作品的风格上已经不能用花样百出来形容了，为了刷存在感，各种丧心病狂的渲染手法都在本作当中层出不穷。凉宫春日、龙珠、我的朋友很少、死神等多如牛毛的经典作品都被用来玩捏塔，大沼心在这部作品当中可以说是玩了个爽。那现在我们来听一下魔法少女伊利亚的片头曲 Starlog。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提到两部作品啊，一个是《我不受欢迎》，还有一个是《悠哉日常大王》。那我们说这个《悠哉日常大王》播出之后呢，树立起了慢节奏的纯真剧情这样一个标志。全篇呢，洋溢的都是淡淡的友情，还有浓厚的自然乡间风光，全部依靠的是故事本身打动人。在2013年那个时候来说呢，这部作品的确是一股清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品的节奏虽然非常的缓慢，但是看起来完全不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困惑，反而会觉得非常的悠闲自得，有一种全身心放松、回归自然的感觉。制作组大胆地运用了许多几秒钟以上的长镜头来展现田间的美好风光，在其他的动画作品当中实属罕见。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有和童年小伙伴一块玩耍的记忆，那这部作品也正是抓住了这个最能打动人的题材来进行描绘的。乡村小镇也只是增加了悠闲的感染力而已，再加上人物的细腻刻画，虽然说看起来离自己的真实生活很远，但是意外的有共鸣，也可以勾起无限的回忆。那我们来听这个《悠哉日常大王》的插曲，这样好吗？2013年可以说是 Silverlink 无比风光的独立制作时期了，而合作的业务也被减少到了仅有两部作品，一部是与 Madhouse 共同制作的《写真女友》，而另一部则是与 Connect 共同制作的《嗜血狂袭》。似乎可以看出啊， Silverlink 正在逐步的脱离合作外包制作的道路，而逐渐的走向独立制作的康庄大道。果不其然呢，从2014年开始，从《农林》还有《魔法少女伊利亚》第二季的开门红之后， Silverlink 担任独立制作的动画是越来越多了。到了2016年为止， Silverlink 担任独立制作的动画已经多达了13部，其中不乏《五位魔女》《百合雄兰》这样的话题不断的作品，还有《田中君如此懒惰》《Any Happy》这样人气不是很高但是制作却非常优秀的冷门佳作，还有《对魔导学员35试验小队》这样的商业作品。那反观合作方面呢，仅仅在2015年和 Connect 共同制作了 Chaos Dragon 赤龙战役，还有落地骑士英雄坛，而在2014年和2016年这两年， Silverlink 则全年没有和其他的动画公司进行合作了。到了今年啊， Silverlink 依旧不慌不忙地走着属于自己的独立制作道路，正宗君的复仇、混沌之子，还有就是刚刚完结的异世界食堂，还有战斗女子高校。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人气不像艾罗芒阿老师、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等作品那么热门，但是却有着独树一帜的主题，强大的声优阵容方面也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并且这些作品当中也表现出了属于自己的特点，也许这是 Silverlink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真实写照吧。纵观这十年的历程呢， Silverlink 就像一位勤恳的普通人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动画之路，从合作转向独立，耐心积累经验之后一飞冲天，正是 Silverlink 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正像咱们国内 ACG 爱好者给他们起的外号叫做银链那样，虽然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银子依旧可以发出比金子更加耀眼的光芒。 而这束光芒也紧紧连接着每一个喜欢动漫人的炙热之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等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了。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 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